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4年2月5日，美斯缺阵表演赛，政府极度失望，或扣减赞助。陈茂波预料龙年市况稳中向好，本港将聚焦创科带动经济。警方指有骗徒用人工智能开视像会议，骗款2亿元。以军周日密集轰炸加沙中部和南部多地，造成至少31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2月5号星期一，听紧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早有张凤平喺度嘅。嗱，寻日咧即系被视为喺香港啊2024年嘅盛事头炮嘅一个活动啦，即系咧就邀请咗国际迈阿密咧，就由呢个球王美斯领队嘅国际迈阿密咧，就嚟到同香港队踢一个表演赛嘅。咁但系咧，即系喺嗰个赛事入边咧，个半钟头嘅赛事入边咧，都见唔到美斯啦，或者另外一个都甚受瞩目嘅前锋苏亚雷斯落场。今日咧多份报纸咧都讲到呢一个嘅状况。咁政府亦都喺寻日7点几同埋10点几嘅时候咧，分别就出咗个回应查询啦，同埋出咗声明啊，都话咧即系对呢一个嘅状况咧系表示失望噶。你哋寻日又有冇去到现场，又或者喺屋企嗰度睇住个直播，或者出街睇直播咧？你哋嘅感觉又点样咧？感受如何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下噶。咁啊，对于政府个回应啊，或者之后个安排系点样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喂，电话旁边咧都就转呢个话题咧，就揾嚟吴杰庄啊，有立法会嘅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咧，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早晨啊，吴杰庄。 早晨，张浩明。 早晨啊，我知咧，你寻日都有去到现场，可唔可以形容下其实寻日成场球赛嗰个气氛、那个情况系点样啦，或者个转变系点啊？ 是啊，昨天我都我就冇好提早入场，我就差唔多4点钟到。咁现场已经基本上坐满晒啦，咁气氛都好热烈嘅。咁球赛一开始，咁大家睇到新闻讲就话即係两队都有攻守。咁去到其实差唔多去到中段呢，偶尔间呢大概10分8分钟呢，啲球迷就开始叫美斯嘅名㗎啦。啲一路上半场又叫，下半场叫得更加密。咁有啲讲中文，有啲讲英文，都系有人大起叫呢，咁就一路喺度叫。咁啊，都大家一個願望，因為入場買得咁貴嘅飛咧，都係想見到球王美斯落場顯技啊嘛！即係無論佢落場係點樣，我哋都我諗球迷都好開心嘅。咁但係即係最尾大家見到啦，即係佢由頭到尾都冇落過場。咁其實就表現非常失望啦。咁亦去到尾段70几分鐘咧，都好多人叫回水啊！即係叫佢退票啊！即係希望覺得係即係貨不對版啦，即係感覺係咁去到現場，咁你知啲噓聲啊，咁啊非常之大，即係一人噓咧，咁啊全部一齊噓。咁但係總體嚟講，我覺得香港球迷真係好理性、好高質素啦，即係冇話做其他過激行為啦，只係坐喺度即係叫啊咁樣咯。我覺得都係喺度咁極度憤怒嘅情況底下咧，即係都係相當之理性。 其实你点评论咧，即系成个嘅状况咧？因为其实睇美斯嗰个嘅出唔出场咧，呢一个事前咧都好多人就已经喺度猜测紧噶嘛。因为都讲话佢上一次喺沙特阿拉伯度出赛嘅时候，都系临尾啊，作为后备身份，最尾7分钟先落场啦。咁亦都咧，即系事前咧，佢哋教练都讲到啦，就要睇下究竟系练习嘅时候个状况系点，再视乎佢伤患可唔可以落得场。而睇开即系美斯嘅朋友。有都知佢系加盟咗国际迈阿密之后咧，其实都受伤患困扰，都话佢伤多过踢噶嘛，即系有冇一个即系事前已经估计，可能佢有机会落唔到场呢个状况啊？ 我哋理解嘅，因为美斯都踢咗好多年职业球员生涯啦，即系满身伤患都系理解到嘅。咁亦都我先提到啦，话佢教练一落香港都讲到话，可能会唔会尽量俾佢踢啊，或者都埋咗个伏線喺度，甚至早一日嘅練習賽，佢波都冇掂啦，落場跑兩下，咁會唔會唔出場咧？咁直到去到現場咧，我哋都聽到啦，大會宣布咧，美斯喺個 後備名單裏面，但是國際萬物自己本身的官網呢發出來的後備名單沒有他，因為我們心想不妙了，會不會真的不出場呢？但是都坐到他，反正都等啦，希望他會不會最尾出來三五分鐘都是叫做出了場嘛。但是一路望著他都連即球衣沒有換過，釘鞋都沒有穿，其實應該都即一路感覺他是不會出場了，但是就都是一個希望，希望他出場咯。 咁但系既然都事前知道咁多呢啲嘅不確定性喺度啦，亦都明白咧，就係各地嘅球迷或者香港嘅球迷咧，就係入場都係為咗去睇美斯落場嘅嗰一刻啦。你覺得喺主辦方方面啦，或者政府今次係因為攞咗個嘅M 品牌嘅一個贊助噶嘛，一個配對嘅資助，其實事前有冇一啲嘅功夫可以做定先嚟到幫大家即係打定個底咁樣？ 嗱，其實分兩邊睇嘅嗱，主辦方還係一個商業行為啦。政府咧 M 品牌呢個大型體育盛事，亦都係一個即係支持推動本地搞一啲大活動嘅一個即係政府嘅行為。咁我講主辦方先啦。咁其實唔係好遠啊，兩三個禮拜前喺深圳，其實 C 朗咧都係一個球星啦，國際球星，去到深圳又係因為身體不適不能夠比賽，佢直情將整個比賽去延遲嘅。你話取消好，延遲好，就將投票嘅票面價同埋有啲部分可能係特登專程飛過去嘅酒店機票咧，都要退返俾啲觀眾嘅。咁呢樣係一個做法我哋睇到嘅。咁但係今次嘅做法就係佢索性唔出啦，因為身體理由我就唔出場，但係就照去進行。咁佢就覺得我履行咗佢嘅責任。咁而呢兩個係一個成一個比較大嘅對比。咁至於政府啦，政府其實我都係受害者嚟嘅。政府一心就希望推動多啲盛事，吸引多啲遊客。咁其實琴日都做到效果嘅。喺現場咧，我哋見到好多嚟自世界唔同地方嘅人，我遠到行入嚟咧，即係乜嘢語言都聽到啊，又有日文，又有英文，又有甚至泰文，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嚟到香港專程睇美斯。咁對於政府，我咧佢工作已經做到非常到位，琴日都好。即時及時咁樣出咗兩個聲明，即係表達態度。咁我覺得今次係主辦方必須要交代清楚佢嘅後續安排係點樣咯。因為好多群眾入到去感覺貨不對版咧，佢哋都係叫回水，我都係可以理解嘅。 不如逐個講下，譬如喺主辦方方面啦，頭先你都講話即係 C 朗嘅嗰個安排咧，同今次美斯嗰個係好唔同啊。其實呢一啲嗰個嘅協議條款上面咧，係咪即需要將來你覺得應該要點樣去簽啦？同埋佢哋簽咗呢啲，其實政府需唔需要係做一個監管咧？如果佢申請 M 品牌嘅嗰啲資助嘅時候？ 我諗咁樣嘅，主辦方應該同嗰個球會簽咗個合約啦。咁調翻轉，主辦方亦都同政府，即係同嗰個大型盛事基金 M 品牌，亦都應該有個合約嘅。我諗做香港都有守法嘅地方，我哋都尊重合約精神。咁我相信嗱，條文我冇睇過啦，所以我琴晚亦都喺個社交媒體都發咗個貼，希望主辦方盡快交代翻佢究竟簽咗咩條文，因為傳出嚟嘅消息咧，我哋未經證實啦。有啲消息就話其實就冇話一定要佢落場嘅，只要係有啲大牌球星落咗場就 OK， 咁佢哋都有一兩個落咗場啦，前巴賽嘅。咁但係亦都有傳出嚟消息話佢要踢45分鐘喎。咁但係45分鐘有個亦都有個條件，就係佢身體係健康情況底下。咁當然你話要證明佢身體有傷咁，你諗下美斯佢踢咗咁多年波，你話佢冇傷，亦都冇可能噶嘛。咁所以嗰個中間嗰個合約係點樣寫？咁雙方應該都有律師去斟酌啲細嘅條文嘅。咁但係點都好，但係你對於香港嘅球迷，世界各地球迷嚟到買飛入場，即係啲飛唔平喎，4880元。是好大量的飛，都是4880元，甚至是其他大部分都超過2000元嘅，所以我計一計條數，佢加埋都超過1億嘅呢一場波，即係收門票都。咁我覺得咁大嘅數目，咁其實大家都想見一見美斯嘅風采，而係最尾由頭坐喺後備席坐到尾，不作任何表情。咁我覺得呢個係對於唔係淨係話即係情感上啦，即係喺理性上睇合約都要解釋清楚，究竟後續對於政府嗱 M 品牌嗰個係咪要可以能夠扣款啦？政府提到對於球迷嘅係咪有回水或者一啲 做翻啲表現啊、表示啊咁樣諸如此類，我覺得都係大家都期待緊嘅，因為即係過咗一晚，咁我哋今日都睇下有咩事態嘅發展咯。 嗯，咁喺譬如係真係參與咗咧，有 M 品牌活動資助嘅嗰啲活動咧，佢哋真係實際嘅執行上面啦，其實政府有冇一個監察嘅角色喺度，或者你覺得應該將來點樣做可以挽回大家對於即係香港搞盛事嘅嗰、那個、成功程度嘅嗰個信心？ 我想 M 品牌政府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机制的，即包括从申请啊各进行和之后的后续的监察，这个我就不担心的。咁今次嗰一个个别嘅事件啦，即係一对球队嚟到，有我哋嘅其中个球星冇出现，咁但係其他所有 M 品牌活动呢，我觉得都系比较完善嘅一套监察，亦都系进行得好顺利，所以呢个我就个人嚟讲我就唔担心嘅，只系希望能够喺同啲合作商啦，啲主办方呢，即係个合作里面应该要更加清晰，同埋同佢哋更加可以沟通多啲，我觉得呢个会系更加理想啦。 你有乜建議咧？具體上面點樣去同佢溝通得清晰啲啊？你講嘅 嗱，我諗今次呢個主辦方係一個商業機構啦，其實佢本身係一個集做一個媒體嘅，辦一啲活動嘅。咁佢喺搞體育賽事嘅，咁其實都係今次佢能夠揾到馬密國際過嚟咧，都係佢嘅本事啦。咁但係佢能唔能夠即係保證到佢即係之前答應咗政府做嘅嘢咧，就睇個合約啦。我諗個合約精神咧係最緊要嘅。 因為其實咧喺個合約睇翻之前咧，政府答到係立法會議員嘅質詢咧，講緊話究竟啊呢啲 M 品牌嘅活動個監察係點樣嘅時候咧，其實就係話兩方咧就係要簽一個嘅協議嘅條款嘅，即係 M 品牌嘅主辦單位啦，同埋政府咁啊，亦都要係承諾咧，按照喺申請過程入邊提交嘅啲活動提案去做個活動。活動結束之後六個月咧，就要係向文體旅局咧交翻個評估報告同埋個帳目報表啊咁。咁其實而家喺呢一度，你覺得政府嚟緊去睇究竟今次呢個活動嘅時候，應該譬如去睇係咪符合嗰個按照住原本提交嘅活動提案嚟到去做？你覺得有啲乜嘢就準則要去審視嚟到釐定，究竟使唔使扣翻個資助？ 我覺得係首先呢個活動係進行咗嘅，咁但係進行咗裏邊嘅核心，即係話大家期待嘅美斯冇出場。咁呢個就睇佢嗰個合約條款裏面係點樣去寫啦。咁如果話寫到明一定係要有球王美斯出場嘅，咁先算進行咗活動呢，我覺得政府應該跟返個合約嘅條款呢去進行一個資助嘅一個可能扣減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安排。咁呢個我諗係政府裏面絕對有一套既有嘅規則，亦都有一對法律嘅專家幫佢哋睇住呢啲咁嘅條文嘅。咁我對政府呢邊係有信心嘅。 好啊，多謝曬吳傑莊同你傾到呢度啦。咁後面咧請嚟仲有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嘅副主任雷洪德咧，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啊。早晨啊，雷洪德。 系早晨， 张 凤。 早晨啊，你想问一下先嗱，寻日咧就见到大家就住美斯冇落场啊，你点睇下球迷嘅反应啦？先讲咗呢一部分，跟住再逐样讲下。 其实就完全理解嘅，因为主要嗰个投票呢就真係比起一般我哋香港习惯睇波嘅费用呢真係太贵。咁你讲緊即係你咁贵嘅话，啲人都会买飞，咁而且全场爆满嘅时候，咁当然有一个合理期望啦。即係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就係睇啲歌星去演唱会，咁即係你买一贵飞，你期望佢可能即係唱返某首歌啦，或者係做返啲嘢啦。咁但係呢個落差呢係實在太遠㗎嘛，佢連係即係著返件自己球隊嘅波衫落場傳下波啊猜下波啊，唔好話要求佢美斯嘅黃金左腳射門啦，即係呢啲嘅基本嘅表演嘅性質呢佢哋都冇做到啦。咁我覺得係感覺上啦，個人嘅感覺就係呢隊球隊係比較高傲啲囉。 咁其實不如講今次就係話即隊醫係都睇到最後一秒啦，先決定咧就係唔俾佢落場，因為咧要再落場嘅話，個傷患咧就可能會再嚴重啲。咁你又點睇咧？即係其實譬如呢啲傷患嘅困擾，會唔會可能係直情落場踢個表演賽去示範一下都唔得咁樣咧？ 我個人感覺呢個係個借口嘅機會就比較大啲，因為如果大家睇開即係譬如舉例英超，我哋香港都好多球迷啦。 在每一隊的隊衣裏面呢，其實啲球員有咩嘅受傷呢，在佢哋嘅網站裏面都已經係好清晰嘅。譬如球員有急性嘅受傷啦，慢性嘅受傷啦，需要幾耐康復啦。咁呢啲而家喺運動醫學嘅資訊已經係相當之流通嘅。即係有啲即係好多球迷喺呢方面都十分之關注啦。咁而你講緊一隊即係喺美國嘅職業球隊，而係想係增加佢嗰個世界嘅市場，特別係嚟到亞洲啊，咁係將佢嗰個產業係更加擴大嘅時候，我覺得個做法係真係做得係比較唔係話不理想啦，直頭係做得差啦。咁呢個都要，即係我又唔清楚佢美職呢隊球隊買埋佢個管理啊、個營運啊點。咁因為以往醫療團隊同埋教練咧，同埋負責特別係即係呢一個活動外訪嘅咧，嗰、那個溝通係相當之密切嘅，係唔會即係我即時話乜嘢，你就做得咁啦。係大家有好好嘅協調，因為你講緊係一個表演賽嘅話，你唔係一個職業比賽啦。表演賽即係話你落場。大家已經有一個合理期望，佢哋同阿輝下手啊，跑兩下咁。咁嗱，你好簡單，蘇亞勞斯其實睇嚟嘅情況就唔係咁差啦。咁你話比斯有一個慢性嘅肌肉嘅炎症啦，而家官方嘅報導啦。咁你話即係睇佢一般行得走得啊，其實嗰個情況唔係足以差到係即係凍住啲拐杖，係唔能夠落場同大家打個招呼啊咁樣。咁同埋喺表演賽裏面咧，呢啲嘅比賽性質，如果係以往有啲球員係因為傷病啦，其實你可以早啲同對方咧，大家有個協議嚇，即係話即係我球員大牌球員係有傷噶，大家就住佢啦。咁因為你始終係表演賽啊嘛，表演賽嗰個性質係同一個即係競技嘅即係比賽唔同咯。咁所以我覺得成個活動嚟講係比較做得不理想嘅。 咁其實如果佢話真係落唔到場啦，呢個係咪都可能事先早好多就已經知道或者評估得到，唔使去到最尾一秒鐘都係等大家可能係叫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喎？ 冇錯，正正呢、這個阿馮平你呢、這個即係 point 就好重，即係其實你我哋嘅受傷，佢唔係一啲急性嘅受傷啊，即係唔係話球賽裏面頭空頭咁樣一啲嚴重嘅即刻要抬走。佢係慢性嘅受傷，其實都知道佢嗰個能力係點，同埋係唔會係好少係突然間好大嘅一個落差去變化咯。咁所以其實理論上佢醫療團隊咧都應該係比較清晰啲，話翻俾我哋香港即係從事起碼運動醫學啊，或者相關對於球員嘅健康護理嘅呢班嘅專業人員都要解釋翻，喂，你嗰個咩情況咧？你收嘅戲金係咁貴？咁而呢個係一個合理嘅期望啦。咁頭先議員都提到係，當然呢個係一個合約嘅精神，但係個條款我哋而家都即係要再跟進睇下個情況點。咁但係我覺得整體嚟講，對成個活動都係一個傷害啦。特別係好多係內地嘅球迷啦，而係美斯嘅 fans， 其實成個包裝。其實好老實講，香港人真係唔係好認識其他即係買物其他嘅球員啦，主要都係幾個大牌嘅球員啦。咁你特別係美國嘅好多呢啲職業嘅球隊、體育嘅管理，佢哋都好強調嗰個娛樂性㗎嘛。咁所以理論上佢哋用得職業球隊嚟，佢應該明白嗰個娛樂性同埋表演性嘅重要，同埋嗰個受傷嘅平衡啦。其實球隊的管理呢，他出席其他的宣傳的活動，這些我相信即是不應該是做得好像即是昨天那個場面那麼尷尬咯。 其實呢，平時呢，如果在合約條款裡面要加回話，可能有一個 cut off point， 幾點鐘你就要講到話是不是踢得到某個大牌球員落不落到場，這些是不是一些常見的做法來的，或者你覺得主辦方是不是需要這樣做呢？ 時間性呢，就呢個好難嘅，因為始終我哋運動之中即係有一個比較難啲去決定，但係可以係早預早囉。咁其實而家喺我哋運動醫學嘅文獻都好清晰，就係話如果醫療團隊同埋球隊嘅教練同埋管理嗰個有良好嘅溝通呢，其實對於球員嘅健康嘅保護呢個係數係提升咗嘅。咁所以我覺得有我個人感覺呢個少少係有啲借口啦，咁但係當中我原因即係當然就我唔太去揣測啦，但係整體嚟講球隊嘅管理嚟到呢度香港亞洲，佢都係知道係一個表演賽嚟㗎，佢完全好清晰㗎嘛。 譬如剛才議員都提到斯朗去到深圳，他因為傷而很清晰，他不能夠出賽，那你取消過或者是延期呢？咁呢個大家有一個合理嘅期望啦，因為始終你講緊商業嘅一個市場啦，同埋主辦單位即係呢一個嘅同政府嘅溝通咧，可能都需要係即係加強少少，咁個下一次呢啲嘅事避免咗即係呢啲情況會再發生啦。 都仲有唔夠一分鐘時間咧，其實你覺得有冇啲乜嘢重要可能要做定，你避免再有呢啲嘅情況發生，或者等大家有多啲信心，香港搞嘅城市係能夠係合乎預期嘅。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政府同埋嗰個主辦方嗰個嘅合作伙伴嘅關係，呢個好緊要。即係我哋講緊法理庭啊嘛，即係你如果係主要政府同呢、這個因為今次 M 品牌計劃咧，都係政府係容許一啲唔係本地嘅體育組織啦去接受嘅。咁呢個可能喺個溝通上高，大家未必係好純熟啊，所以以致到係導致即係今次少少蝦碌嘅事件發生咯。咁呢方面，我覺得可以加強啲咯。 好多謝曬雷 Sir。雷洪德咧就係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副系主任嚟嘅。第一咩意見？打嚟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国将继续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获伊朗支持的组织进行报复，但他拒绝透露是否排除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沙利文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報復行動仍未結束，美方打算採取更多的打擊和行動，以持續發出明確的訊息，就是當美軍遇襲時，美國將作出回應。沙利文認為，美方的打擊行動在減少和降低有關組織發動進一步襲擊的能力方面，產生了良好效果。至於行動是否造成平民傷亡，沙利文說他無法確認，但表示打擊這些目標是絕對站得住腳。被問到美國是否排除直接打擊伊朗的可能性時，沙利文說在訪問中談論美方要決定或者排除的事情並不明智，但指出如果伊朗選擇直接對美國作出回應，將遭到美方迅速而有力的反擊。以色列和哈馬斯爆發的衝突快將滿四個月，巴勒斯坦傳媒報道，以軍星期日密集轟炸加沙中部代爾拜拉克多處住宅和南部漢尤尼斯和拉法市，造成至少31人死亡。以軍表示突襲了漢尤尼斯的哈馬斯訓練設施，指設施裡面有以色列軍事基地、裝甲車和以色列村落入面的模型，相信哈馬斯是利用這個設施為去年10月7日突襲以色列的行動做準備。以軍又說，以軍襲擊了哈馬斯一名高級指揮官的辦公室，以色列相信這名指揮官的兄弟，即是哈馬斯加沙領導人葉海亞辛雅爾，是突襲以色列的幕後策劃者。而在行動中，以軍遭到多名武裝分子開槍，但是追擊手坦克和戰機的火力已經將他們殲滅。智利中部瓦爾帕萊索大區近日發生山火，死亡人數急升至99人，1100间房屋被毀，至少1600人失去家園。由於有200人仍然失蹤，當局估計遇難人數可能會增加。沿海旅遊城市比尼亞德爾馬受災最嚴重，當地一個建於1931年的著名植物園亦在星期日被山火摧毀。受山火引發停電影響，位於當地屬全國第二大的阿空加瓜煉油廠已經從星期五起關閉，但煉油廠未受山火波及。當局說，由於有四個火場是同時起火，不排除由蓄意縱火引起， 總統博里克形容智利正面臨一場非常嚴重的悲劇，他宣布全國星期一起為山火死難者哀悼兩日。日經平均指數報36,304點，升146點。港金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34.67美元，賣出2,035.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2，日元148.75，瑞士法郎0.869，加元1.349，人民幣7.193，英磅對美元1.261，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49，新西蘭元對美元0.60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沿岸有雾。早上天气稍凉，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年29显著转冷，除夕同埋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2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而家系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慢车，龙尾喺联合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咯，咁而家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繁忙，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马场。去上水方向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喺教职员宿舍。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碧沙路。咁提提大家啦，有个水管紧急维修需要封路噶，喺九龙城嘅城南道，介乎牙前围道至到太子道西嘅一段城南道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城南道啦。咁一带都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文杰华，我非常之喜欢春天，觉得四周都生气勃勃，生命有无限的可能，我真的这么相信的。同时明白到人生有四季，大自然循环不息，我们每个人对大自然都在起紧作用。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2024年2月5日，美斯缺阵表演赛，政府极度失望，或扣减赞助。陈茂波预料龙年市况稳中向好，本港将聚焦创科带动经济。警方指有骗徒用人工智能开视像会议，骗款2亿元。以军周日密集轰炸加沙中部和南部多地， 造成至少31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咧，千禧年代嘅時間，繼續有張鳳平喺度啊！咁啱啱同大家咧就係講到啊，美斯尋日缺陣咧，就係同港隊踢呢個表演賽嘅嗰個情況。大家有啲咩嘅諗法咧？有咩觀察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潘先生喺度啊！早晨，潘先生。 係早晨，兩位主持。 係，請講啊！有咩意見？ 就我就咁，佢有咁嘅睇法嘅、我覺得佢兩位球即係主要嘅球星啦。即是叫巡迴表演啦，他們志在都是表演的啫，影不影一踢球這些是另外一件事，最重要是你落場而已嘛，是吧？還有你香港政府跟他所簽的合同是要受了傷才可以、不出場的，但是他我相信這個問題呢就是指他在巡迴表演那個時間受傷的嘛，不包括你本身在美國已經受傷的嘛，如果你在美國受傷的呢，而繼續是這樣說他可以出場的呢，而不能夠出場的呢，就表示是一個欺騙咯。 潘先生，你昨天自己有沒有在這裡，即是有沒有期待看這兩個球星的？ 我買不到票啊。 哦。 這票是比較昂貴一點，我們這些低下階層唯有看電視咯，是不是？ 但最後都沒有落場，你會不會都失望啊？ 這些我就預了的了，為什麼呢？因為我聽過在中東嗰陣時咧，佢都係踢咗六分鐘啫嘛， 係 嘛，都係咁係咁而已嘛。另外一場根本冇，又係冇落場添。 好啊，多謝曬潘先生你嘅意見啦。潘先生都即係講到啦，究竟受傷患影響嘅話，究竟幾時嘅傷咧？那個合同應該係點樣簽嘅咧？你哋個睇法又係點咧？尋日都有冇話期待佢落場，但係最尾咧就都係有失望嘅感覺咧。因為小潘先生咁樣講啊，佢話預咗啦。咁我哋電話旁邊咧都繼續揾嚟另一位嘉賓啊，都講講呢一個話題啊。有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喺度嘅，早晨，邵家輝。 早晨，周小姐。 不如先講一講啦。尋日呢一個咧都係一個盛事嚟嘅，但係最尾咧即係兩個比較受注目嘅球星咧都冇落場啊，大家都話好失望啊，咁樣要求回水添。你點睇呢一個嘅狀況同埋政府個反應咧？ 我相信其實唔少香港人咧，尤其入場咧追捧美斯嗰啲朋友咧，或者可愛嚟嗰啲朋友想追捧嗰啲朋友都係其實會。是挺失望的，因為他們想過去看他。咁而嗰啲門票呢，我相信我聽到其實都個價格都唔平嘅，咁所以琴日嗰個氣氛呢聽講都即係麻麻地一般嘅。不過呢亦都有啲朋友呢，即係覺得特區政府呢即係好似今次嘅處理就即係一般般啦，咁樣麻麻地，咁有啲又鬧啦咁樣。不過即係公道講啦，即係我自己即係昨天其實政府有邀請我去的，不過我自己本身因為我自己有其他活動我沒有出席了。那麼美斯呢這個球星的話呢，其實我都有留意的。他除了即是踢球是很好很厲害之外的話呢，其實我自己個人即是見到其實他人品其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為什麼其實世界各地都有這麼多球迷其實是支持他的。那而特區政府在今次這個活動呢，其實我相信他都是想希望香港搞多啲盛事嘅，如果唔係佢唔會撥咗即係千六萬咧，去支援佢哋呢個活動，而呢個國際馬物佢可以過嚟啦，咁包括美斯啦，咁其實目的都係希望香港搞多啲盛事嘅啫。咁而都有啲朋友講話，咁會唔會即係特區政府嘅走漏招啊？冇同佢傾清楚啊？咁亦都聽到其實喺嗰個條款上面咧，其實嗰、那個美斯係需要係落場45分鐘，如果唔係話，可能有機會會扣減佢哋嘅贊助。咁我相信。政府其實都有去留心咧，即係呢一個情況嘅。不過問題就係佢哋個個總教練咧，有亦都琴日走出嚟講啦，因為即係可能因為即係受傷患啊嗰、那個問題，咁而到咗尾佢哋嘅團隊個醫療團隊決定，其實唔建議佢出去出邊去踢啦咁樣。咁我相信如果喺咁嘅情況咧，咁大家都要理解一下啦。第一，你相唔相信？其實佢嗰個嘅專業團隊、佢醫療團隊嘅表達啦，而我自己個人咧，你問我個人咧，就我相信美斯嘅為人嘅，即係如果佢真係能夠踢到，佢為咩事其實唔去踢咧？其實大家可以調翻轉睇睇呢個角度啦。第二咧就係如果一啲真正中意美斯嘅人，如果佢真係因為揀去踢而令到佢之後嗰一季嘅 球賽有好大嘅影響嘅話咧，咁其實我相信都唔係大家即係一啲真正美斯嘅 fans 咧想見到咯。咁但係明白，即係琴日嗰啲朋友係有失望嘅，喺嗰一刻大家都好衝動咧，希望想見到落去踢一踢啦。即係啱啱頭先嗰啲觀眾都講，佢出啲乜嘢表演賽，對上一次都係只係七分鐘，有一場其實都冇去到，即係冇踢到嘅咁樣。咁所以不過我想講，即係大家即係事情已經過去咗啦。咁啊～希望呢即係我哋香港其實繼續搞多啲盛事啦，唔好因為今次一個少少嘅意外呢就令到即係大家即係唔好搞咁，其實唔係嘅，因為我聽到有唔少嘅餐廳啊啲零售商，我聽呢幾日呢個生意其實好好嘅，都升咗成十幾升咗成廿幾三十%嘅。咁所以呢城市一定係幫到香港咯。 邵家輝，呢個正正就係嚟緊啊，點樣再去做嗰個問題啦？因為頭先你都講啦，就話而家傳聞咧，其中一個版本就話其實主辦方同國際馬密嗰邊有個協議嘅，咁就美斯要落場踢借最少45分鐘咁樣。咁但係如果有傷患嘅話咧，咁就可能就唔使啦咁。咁其實咧呢、這個都係講到嚟緊啊，將來咧再有呢啲咁樣嘅盛事嘅時候係點樣去處理？因為網民咧有啲都幾偏激嘅，可能講到話世紀大騙局啊，咁樣形容添，會唔會即係可能都令到香港搞盛事嘅嗰個聲譽，因為今次呢件事都受損，將來再要搞盛事嘅話，使唔使喺啲條款上面再有啲仔細啲咧？譬如真係落唔到場踢嘅，係咪可能落去場度揮下手，可能都係一個嘅選項咧？你覺得嚟緊應該點做啊？ 嗱，好具體嘅話，其實有啲邊啲條款咧，呢度咁短時間就講唔到啦，因為每個情況其實都唔同嘅。不過政府呢，即係尤其是用公帑來支援去搞呢啲城市呢，咁佢啲同事一定要去把關啦。正如我頭先所講，即係佢都有講過，如果今次真係爆到個情況，佢哋唔係咁完善，有嗰可能1,600,000完全要攞返返嚟俾我哋公帑唔贊助佢嘅。咁都呢啲我相信都係佢之前佢哋有留心嘅情況嚟嘅。不過意外其實經常都會有發生，咁而即係我相信鍾意美斯人都係講嗰句啦，咁你哋要相信佢為人啦。 好啊，咁啊，邵家輝头先都讲到话，即系酒吧同埋餐厅啊，或者零售都受盛事影响，都有一啲带动。你留意到其实今次个状况系点啊？ 旺嘅，我铜锣湾咧，其实好耐，我呢日走去铜锣湾睇，好耐未人试过啲人头涌涌咁样，我都醒唔起。我原来因为即系有呢个大型活动喺度，咁因为过去嗰两三几个礼拜咧，其实即系尖沙咀嗰度旺咧，比铜锣湾其实系旺多好多嘅。咁所以點解呢度我見到銅鑼灣啲人多到咁樣咧？好明顯其實因為個城市咧，即係呢啲活動咧，令到啲人走咗去出邊咯。所以特區政府啦，同埋即係我哋商界朋友一齊去諗多啲方法去做多啲盛事咧，對於我哋嘅旅遊啦、零售、飲食啦、即係交通啊等等酒店業嘅話咧，相信個幫助其實一定係會大，尤其是而家即係個經濟都係一般般，咁啊，所以希望政府都係繼續。做多啲定事啦，千祈唔好咁為今次呢一個嘅意外咧而氣餒啦。 有呢啲城市同冇城市嘅時候，個生意爭幾多咧？ 我聽到啲人講話爭20-30%，係呢兩三日。 係所有即係零售飲食定點樣？ 喺銅鑼灣區有啲朋友講俾我聽。 哦，淨係銅鑼灣區。 銅鑼灣區冇錯。 係 其他每一個細區，我又冇特別去問，不過銅鑼灣區啲朋友講俾我聽，其實嗰、那個。個生意好明顯，同埋人流係多咗好多。 其實咧都係呢、這個城市嗰、那個、那個出現咧，見舊年都有唔少噶。咁嗰、那個、那個狀況咧，係咪都係咁旺咧？係咪都係同埋係邊個區有城市，可能就邊帶動到邊個區啊？你留意到個狀況係點？ 嗱，好似啊，對上一次放煙花啦，咁、其實喺尖沙咀，你見到尖沙咀其實啲人有旺。咁其實就算去到灣仔啊，銅鑼灣嗰邊其實都 OK 嘅，啲人其實都多嘅，只不過上一次嘅交通嘅問題啦，又係到搶起，大家有少少即係覺得哇，好似留一招咁樣啦。咁證明咧，其實城市咧係會吸引到，唔係淨係本地市民即係走出去邊內，而周圍嗰啲尤其是內地嘅朋友都會過嚟。如果搞啲國際性嘅城市咧，你見到即係頭先之前都有位嘉賓講話。聽到啊，即係阿吳傑莊講話，聽到好多外國嘅朋友其實都喺個場度走嚟走去，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吸引點咧，會吸引到唔同嘅朋友過嚟啦。 咁你覺得譬如搞城市呢一啲譬如搞啲咩類型啊，會啱啲啦，或者個頻率要點樣咧？即係之前都有其他立法會議員就話，城市同大型活動唔同嘅，城市咧就真係要翻咁上下規模喎。你自己去睇應該點樣去搞咧？ 我覺得其實盛事咧可以係第一就多方面啦， 就多元素，唔好即系执埋一边啦。咁而啲城市最好就可以攆埋一齐咧，就系唔系一日咁样嘅，佢可以攆到两三日啊，三四日咁啊更加好。咁令到啲朋友过嚟嘅时候咧，即系佢哋可以留喺香港消费机会其实会长啲嘅，因为即日来回嗰啲咧，我哋计嗰条数系佢哋嘅消费额冇咁大嘅。咁而呢城市如果系做一啲国际性嘅话咧，其实吸引嘅旅客咧就会系国际性嘅旅客过嚟啦。即系我哋自己本身嘅优势，其实呢两个个人，我亦都大家都讲咗好多演唱会经济啦。本身我哋香港嘅歌星，甚至乎邀请一啲国际性嘅歌星过嚟去做啦。咁而我大家都唔好留心，我哋自己本身嘅独特优势，我哋个赛马。其實我哋個賽馬事喺世界其實都係好知名嘅，全世界每一年100場嘅賽馬裏面咧，其實有12場咧國際性最強嘅賽馬就喺香港舉辦嘅啦。咁上一次嗰個國際浪琴應該賽馬比賽嗰次咧，即係一日嘅一日嗰個投注係17億，而喺外來投注已經去到4億多嘅。咁等呢啲嘅我哋本身呢個優勢呢，其實我哋可以繼續去擴展一啲，吸引一啲喜歡賽馬人遊士嘅，尤其是澳門同埋新加坡呢，而家已經放棄咗呢即係跑馬呢個事業㗎。咁所以我哋要即係啲人講我哋香港冇馬招跑，冇跳跳，咁而呢一個國際嘅城市呢，都係我哋本身嘅優勢，亦希望可以諗下點樣可以喺做嘅時候呢可以宣揚多啲啦。 舉辦城市都有相當的成本投入㗎嘛，咁都有學者之前就有講過啦，就係搞城市嘅話咧，都要設立一個 KPI 嘅，即係譬如可能係吸引到幾多嘅旅客嚟到啦，逗留嘅日數啦、消費啦等等，你覺得需唔需要設個 KPI， 或者要有啲乜嘢嘅準則嚟衡量先啱啊？ 我覺得有一個衡量嘅方法其實係好嘅。如果做一啲咁嘅城市，尤其是政府係投放啲資源，好似今次原來投放1000萬再加100萬嘅，即係總數1600萬啦，即係嘅公帑內裏面，咁我哋當然要同香港市民交代，其實係有幾多嘅收益啦。咁啊，不過好仔細，相信係難有。又寫咗幾多碗雲吞麵，買咗幾多包糖過嚟香港打幾次車。不過睇嗰個嘅整體宏觀嘅話咧，咁人數入嚟啊，或者整體嘅經濟嘅話咧，大數我相信其實係可以喺呢個數字上面會睇到。所以有政府如果派到啲朋友啦，即係啲同事啦，去做一個嘅檢討咧，或者去睇住條數話咧，睇住呢啲嘅數字嘅話咧，我相信令啲市民更加係有信心啦，即係政府可以投放多啲資源落去下邊去搞城市。 好啊，多謝曬你，邵家輝同你傾到呢度啦。邵家輝咧就係批發及零售界嘅立法會議員嚟㗎，我哋咧調翻旁邊揾嚟多一位嘅議員啊，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啊。有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喺度，早晨，田北辰。 早晨，早晨。 早晨，有冇留意尋日即係美斯冇落場呢一個嘅狀況，同埋市民以及係政府嘅反應啊？你點睇啊？ 我昨天都即時表態咗啦，喺網上呢單咁嘅嘢，離曬大譜，你真係佛都有火。第一，政府資助緊佢嘅，唔知有1000多萬啲咁嘅嘢，咁啊一定係，就算我哋唔出聲啊，佢都好大壓力啦，係咪取消曬啲贊助啦？不過唔知佢合同度人點寫喎嚇，咁樣咪到時又話法律上站不住腳，又驚俾人告咁啊，咁啊真係呢個政府冇曬面啊！第二呢，我知道呢佢哋其实呢有个条款呢就規定要出45分钟。咁当然任何呢啲条款都写得好清楚，即係个主办机构同埋嗰个足球队呀都话就梗有例外㗎啦，如果佢受意外呀伤咗呀咁咪点呢咁。但个问题话喂出嚟讲声道歉声啊，如果佢讲得真係真情流露嘅，大家条气都顺好多啦，见到个样係咪咁都唔出嚟，咁唔係话早一日嚟练波，练完波之后点呀坐都落唔到呀，有冇人信呀、真係离晒大谱嘅俾人嘅印象。咁好简单啦，咁闹完啦，咁点呢，咁呢间主办机构似乎都係有头有面嘅香港。喂佢搞成咁，佢咪应该丢回水呀、咁当然啦，佢可以话喂我完全冇包山仔，美斯一定打得到嘅。凡喺啲球赛就有呢啲嘢，你谂下啲宣传品系嘛？我所理解咧，嗰啲宣传品全部有美斯嘅样嘅。你任何呢啲买飞嚟睇，仲有 有幾多東南客嘅人，東南亞嘅客人飛嚟睇啊，旅客，內地嘅人飛嚟睇啊，呢班人飛機票咧、酒店咧賠曬咁多錢，哇！嚟睇你啊，宴集嗰場啊有，跟住正常啊冇，出都唔出嚟，點交代？嗱，呢單要咪聽咧，我覺得最大嘅後遺症係對香港作為個咩盛事之都啊，個打擊好鬼大嘅。上次搞煙花咧，啊，內地啲人就翻唔到屋企。今次呢就話搞美斯足球呢就有個樣就見唔到個人嘅。咁你諗下搞乜？你話對香港影響大唔大呀？嗱，我真係好鬼興嘅。 咁嚟緊啦，即係可以點樣做呢？頭先你都舉咗兩個例子，香港做一啲大型嘅活動可能都係令人有失望嘅成分喺度嘅。咁之後譬如再搞類似嘅呢啲球賽，你覺得喺嗰個條款上面啊，或者係譬如講政府 M 品牌上面嗰個監察或者 KPI 使唔使要，你覺得應該點做呢？咁 KPI 呢啲詞真係太闊啦，好簡單。下次搞盛事，政府同人签嘢，如果有任何嘅所谓逃生条款，一定都要有一个处理方法嘅。嗰人病咗唔出席，或者点点点，咁可唔可以出嚟啊？我真系谂唔到，系嘛？除非你严重交通意外唔喐得，如果唔系，你点病都好出嚟，有咩问题啫？俾人睇下你，甚至乎影下相啊，乜都好啊，咁呢啲好易做啫嘛，举手之劳，系嘛？咁呢條款咪講清楚囉，你真係喎，有咁多人咁遠嚟到，花咁多錢，呢啲嘢冇人包生仔，但你至少都要執生，係咪？而連咁都冇嘅，嗰啲人真係覺得你簡直真係夠串喎，真係，係咪？咁當然啦，嗰啲主辦機構，你收到人錢，你咪都要做啲嘢呢，咁。咁呢兩方面嘛，但主辦機構呢，就係呢個即係純粹商業決定嚟嘅，政府內佢唔可嘅。咁當然啦，政府如果有任何贊助，都要同呢啲嘢掛鈎噶啦，係嘛？咁你話佢嚟到佢企喺度唔喐唔踢，咁啊冇聲出啦，咁佢做曬啦，咁但係佢自己都過唔到自己個關啩。 嗯， 即係我無論點啊，都係要盡量唔好令到人覺得你香港根本就冇咁嘅能力啫嘛，搞呢個城市啊！ 我見咧，其實都有一啲今日社評啊，都有個引述啲消息，就話其實咧喺尋日個球賽入邊咧，都有港府嘅官員啦，即係希望美斯最尾可以落場幾分鐘啦，又希望佢用隊長身份嚟到去接受個頒獎，又或者解釋幾句啦，咁啊，全部最尾都係冇發生到嘅。其實你頭先講話喺簽呢啲合約嘅時候，有啲逃生嘅條款嘅時候，就可能要有一啲補足嘅話，係咪就係類似呢一啲嘅項目？ 逃生條款就要有反逃生條款。啱啱我而家讲跟住逃生条款，一定就系话你重病啊、意外啊、乜乜乜嘅。反嘅话，咁你咪做到你最基本可以做嘅嘢啦。我都话啦，除非你点啊，严重到你床都落唔到，有冇可能啊？ 咁如果政府之后喺监管上面，系咪都要即系执住究竟呢一啲嘅条款，可能要睇得细致啲？ 唔系，咁啊，经过呢次，我就要求佢有啦。咁會唔會佢將來有咗呢啲嘢，好多呢啲咁嘅國際大聲話你香港咁鬼煩嘅，我度度都唔使，淨係你香港唔理啦咁。咁可能佢又驚呢啲嘢啦。咁但係冇法子啊。咁你都盡量去談判得翻嚟噶嘛，係咪？ 好啊。嗱，田北辰啊，除咗講到尋日場球賽咧，其實我見到你咧，即係就住嚟緊啊，都係今個月發生嘅，就係財政預算案個發表咧，其實都有啲意見嘅。當中咧，亦都有講到就要有一個場地啊，嚟到打造做香港體育及娛樂旅遊嘅盛事中心嘅。你嗰個嘅諗法係點樣噶？ 我嗰個諗法就係咁嘅。最近有學者出嚟話，香港今日嘅產業咧，好多已經垂死噶啦，要啟動大辯論，分析我哋香港今日嘅優勢弱勢。的確，我哋今日嘅係咪仲係十年前嗰啲咧？咁我哋而家搞緊科技啦，呢、這個大家都萬眾期待，我好有信心，但係要時間噶嘛，係咪？咁我哋現有嘅除咗咩金融啊嗰啲，仲有啲咩嘢呢？旅遊啊，我真係唔係好覺，但係我哋可以重啟呢、這個旅遊再活化嘅。嗱，老實講，香港人北上消費，因為佢平多嘢揀，又正又創意。 但我哋嘅高档飲食嘅驰名嘅葡萄酒系免费免税嘅 ，OK， 喺一个高消费嘅地方，其实香港越嚟越似嗰啲欧洲嗰啲蒙地卡罗啊嗰类咁嘅地方噶啦。咁所以咧，体育同埋娱乐旅游嘅城市咧，其实系好啱我哋搞嘅。咁啊，大前提政府对自己執法能力系点啦，系嘛？你同胞睇完烟花冇车走，买咗飞啊，睇美斯啊睇唔到咁。咁所以佢哋呢方面要做嘢啦。嗱，政府早排宣布喺欣澳啊进行填海，有80公顷地用作休闲娱乐，唔可以做住宅，因为噪音问题。但系又同迪士尼签咗约，唔可以有主题公园。咁点咧？20年食老本，啲人要嚟嘅嚟，系咪？迪士尼都系吸血僵尸嚟嘅，你唔投资啲人就越嚟越少。你投资整个魔雪奇缘又讲嘅100亿，一尾泵钱落去。咁有冇啲咩呀做咗之后话好大型呀，係唔使再奔钱，自己可以好似一隻鵝生金雞蛋咁嘅呢？咁咁我哋呢就睇过全世界呢，就发觉呢其实嗰啲赛车场呀，国际嗰啲赛车场从一个刺激经济创造新旅游亮点，跟住有好多行业嘅发展， 咁 啊又符合限制咧，其实就最啱我哋嘅。 好啊，咁啊详细其他嘅建议咧系点咧？我哋一阵休息一阵啦，继续同阿田北辰倾倾啦，转头再有千禧年代。2024年2月5日，美斯缺阵表演赛。政府极度失望，或扣减赞助。陈茂波预料龙年市况稳中向好，本港将聚焦创科带动经济。警方指有骗徒用人工智能开视像会议，骗款2亿元。以军周日密集轰炸加沙中部和南部多地，造成至少31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有千禧年代嘅时间啦。上一节咧就同大家讲到话，寻日咧就系国际迈阿密啦，嚟到同香港队踢嘅表演赛啊。咁啊，好多人啊关注嘅美斯咧，最尾就冇落场踢啦。咁啊，有唔同嘅人咧都有唔同嘅意见，你哋又点睇咧？可以继续打嚟1872311嘅，稍后咧会听下大家嘅听众嘅电话。咁喺上一节临完嘅时候咧，都同到田北辰啊，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咧，就讲到佢对于嚟紧咧月尾。嘅时候嘅财政预算案嘅一啲建议，啱啱咧就讲到系喺啲做一个盛事嘅一个场地啊，盛事中心，咁就话佢嘅建议咧就系欣澳嘅填海用地咧就起嚟做一个嘅多用途道路活动场地，咁啊希望咧就主要系做一啲赛车嘅活动，咁系咪就系做呢样咧？定系其实嗰个嘅收益啊，或者一啲相关嘅嗰个嘅悲益有几大咧？继续揾嚟田北辰讲讲啦。早晨，田北辰。 早晨。 嗱，头先就你讲到啦，就话即系睇翻其他地方咧，其实如果真系做赛车嘅嗰啲活动嘅地方场地就唔系真系好多嘅，系嘛？你话觉得喺香港仲系有一个优势？ 嗱，我哋咧就咨询过汽车业界啦，啲香港单车代表队同埋啲长跑运动员同埋啲大学研究团队咧，佢哋好想香港有个叫做我叫做多用途道路活动场地啦。咁其实咩呢？个碟主赛就系赛车，赛车活动咧，世界各地咧啲城市啊抢住搞嘅。咁啊，点解咧？通常啲地方咧占个地嘅范围好大啦。咁啊，大型露天表演啊、演唱会啊，啲国际顶级巨星嚟咧表演咧都系好适合。咁你知早排我哋咪庆合讲 Taylor Swift 去新加坡，点解唔嚟香港嘅？新加坡演唱馆啊，都系50000人啫。我哋啟德完咗之後都係5萬，咁人哋係咪一定嚟香港唔去，又或者點呢？咁你要令到人哋可能二選其一嚟香港啊！咁你呢個露天呢啲咁嘅地方呢，好多年前我哋有 Woodstock 啊、Live Aid 嗰啲大型露天演唱會啊，遠超過50000人。如果你搞掂啊，我唔理你到時係 Blackpink 啊定係 Whitepink 啊，邊個都請到嚟啦。咁你呢就參考返日本呢個06嘅賽車場，佢哋呢 搞呢、這個F1 啦、房車賽啦、GT 啦、電單車賽啦，好多嘢嘅，仲有餐廳啊、酒店啊、博物館咁。咁呢樣嘢其實對香港仲有一個產業好緊要嘅，就係、是、汽車嘅相關產業。因為中國新能源車個電池龍頭叫做寧德呢，已經決定落戶香港，但係佢哋講到明嘅，我哋冇乜場地俾佢做測試，咁所以呢，呢個亦都係非常之好。咁地點係一流啦，佢又喺正呢、這個迪士尼隔離，亦都係規劃中第五條跨海鐵路嘅其中一個站。將來旅客嚟到呢赤立角落機呢，佢可以迪士尼玩，跟住去呢個賽車場睇賽車，跟住港珠澳大橋澳門呢就賭博。咁你諗下，全世界冇一個地方啊係一個咁巨型嘅旅遊吸引力嘅。 嗯， 咁啊係啦，主要就講呢度啦。 明白。 咁長跑都得㗎喎，佢一個圈係半20公里，即係半馬，所以你跑呢、這個馬拉松呢兩個圈就得㗎啦。 我見你咧，除咗即係講到城市中心呢啲場地嘅建議之外咧，即係喺財政預算案，你都話係希望去改革個公共收費有個調整嘅機制。其實話按通脹嘅百分比調整，如果而家都即係 keep 住通脹，其實簡單嚟講就即係希望係加價咁樣嘅狀況係嘛？ 嗱，呢樣嘢咧，我做咗啲功課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公共服務收費每年頭三位嘅。就是車輛牌照費43億，商業登記費就30億，水費就27億一年。我話俾你聽啦，車輛牌照費咧30年咧就加咗30%，喺同樣呢段時間咧通脹就加咗68%，工資租位數咧就起咗100%。另外咧就最離譜咧就是商業登記税。OK， 25年冇加過，25年內咧通脹起咗36，工資中位數起咗60。水費咧29年冇加過，佢喺呢段期間通脹起咗66%，工資中位數起咗過差唔多100%咁滯。啊，咁即係咧早即係好明咧，就係、是、早排有幾年就通縮啦。咁你睇得出嘅，我哋遠遠追不上通脹，係咪？但我哋工資中位數咧，係比工漲咧通脹咧，通常多成至少都60-70%嘅啊。咁所以睇得出香港即係人才即係請人難啊嘛。咁你如果人工唔加嘅，又有通脹嘅，咁咪俾人搶曬佢咯，係咪？咁所以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嘅政府係完全都冇呢個公共財政嘅紀律，咁唔係就係講呢屆啦，呢屆而家都好慘嘅，啱啱上任啫，就係咁多年嚟都係咁。我覺得你就算體恤民情啊，都要有啲公共財政嘅紀律啊，係咪？咁所以呢樣嘢咧，當然啦，好多人就話喂唔啱聽喎，加價咁，但係事實上係啊嘛，最低工資都加，最低工資其實咧每年加幅度即係等同工資中位數上升。远远高过通胀，咁点咧？你咁搞落去，香港大家有份嘅，系咪？咁大家都要面对现实噶嘛。 其实加咗嘅话，按住通胀去加嘅话，其实系为库房带嚟几多嘅收益咧？即系我谂都系个平衡，就系、是、对于市民嘅负担同埋究竟库房收到多几多钱个成本效益个计数嘅啫，系嘛？ 嗱，你自己计啦。佢呢啲嘢每年200-300億嘅，200-300億。如果佢真係年年照住通脹加，同埋佢而家有好多幾廿年都唔加，你咪自己諗下咯。你可以話啊，個數目字唔係講緊每年幾百億嘅嘢，但係紀律，紀律從來都唔係關乎大細，係一個精神，係咪大家都係遵守呢樣嘢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值得去傾，唔係純粹就睇佢幾多錢。如果你純粹睇幾多錢嘅，啊，你不如拿住我哋收益最大嗰行啊，好似唔知係咪利得税定乜咁，你不如加係嘛？你加咗咪冇人嚟噶咯，投資者走曬咯，咁即係又唔可以咁噶嘛。嗱，仲有幾樣，有一兩嘢我好想講嘅咧，就係我要求政府，你知道而家嗰個垃圾收費咧，就話七月，啊，舊年七月就話延遲到今年4月。咁啊，喺今年一月咧，佢又话再延迟到8月。咁其实对社会嘅威信、管治威信好唔理想嘅。咁如果要8月1日成功软着陆咧，我哋就要求佢8月开始嘅时候咧，佢有6个月嘅宽慢期噶嘛，即系佢唔会检控人噶嘛。 你不如免費派膠袋三個月啦。我計嗰條數成本兩三億啫嘛，政府一口拒絕喎。如果到時社會仲係怨聲載道，咁佢咪變咗贏咗粒糖，輸咗間廠咧？即係我真係唔明嘅，一件嘢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啲市民好明就係話你唔殺到嚟，我根本都唔想知道你嘅細節。你殺到嚟嘅時候咧，你又要我俾錢，你一要我俾錢咧，我就樣樣都唔啱聽噶啦。啊，呢樣又點，嗰樣又點？喂，咁你咪做住三個月先，唔收錢咯。咁樣都唔肯制，即係我覺得，唉，呢、這個真係唔知佢點解咁執着，係咪？咁啊，跟住最後我都想講講啦。其實600万嘅深圳居民咧，而家係一周一行啊。你知唔知幾搞笑啊？我哋今年初一、初二咪一連兩晚有大型活動嘅。初一晚就係呢個咩好多年嘅即係破紀錄嘅花車大匯演啦。週二晚啊煙花啦。你知唔知600万深圳居民咧，個個消費噶，消費力高噶。就是可以揀一樣的，你說是不是真的搞笑？他來得一個就來不到第二個，啊，他酒店就訂不到了，全部book曬的了，是不是？那你想想，這些東西一早應該即是希望我們可以得到，那我真的很對，我對特首就其實很有信心，因為他一路這麼多年他都是公安背景，就跟內地的部門很熟的，同埋全國一二線城市嗰啲自由行嗰啲啊簽注額咧，又係內地都係公安管嘅。你話如果我所有一二線城市全年分佈唔同嘅時間提升嗰啲注冊嗰啲啊簽注嗰啲額嚟香港，係咪分佈喺全年？我哋100000间酒店房唔係話一時咧就爆曬棚，一時咧就得個20-30% 嘅入住率，呢個對香港係最正嘅。 好啊，多谢晒你，田北辰啊。咁啊，讲到咧，佢有多项唔同嘅，就住财政预算案嘅一啲建议啊，包括咧就系喺公共服务方面啦，佢就建议咧系要有个收费调整机制，就按住个百分比要有调整嘅。即系如果系通胀嘅话咧，咁就有个加价喺度。头先佢就提咗就系，譬如车辆嘅牌照啦、牌照费啦、商业登记费啦、水费等等咧，都系即系可能多年嚟咧冇加或者加得咧比个通胀咧就系少好多嘅。大家点睇咧？可以打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蔡先生喺度啊，早晨蔡先生。 早晨，早晨，早 晨。係，請問有咩意見？ 其實咧，蔣田北辰講得最啱就係話，呢個主辦單位真係有啲詐騙成分。原因就係、是、你喺沙地踢咗兩場啦，咁啊美斯有其中一場有落場嘅。咁如果你個傷勢嚴重咧，你落機由嗰、那個練習嗰日，你應該清楚嘅。咁呢個世界叫有期望先有失望啊嘛，咁啲球迷見到你落場練習 OK 喎，冇問題嘅，咁諗住你正日嗰日應該會落場去踢翻幾分鐘都好啊，咁但係問題你完全唔落場嘅時候，咁買咗票嘅市民就好慘啊，好似好多好遠離啦，或者買好貴飛啊，或者炒飛啦，咁喂，你禮拜日見到唔係禮拜六見到你落場練習，咁禮拜日反而我哋冇份見你喎。即系大家飞个票价唔同噶嘛，咁好多时你主办单位或者嗰、那个、那个教练之类，你系知道佢落唔到场噶嘛？咁如果你开场前唔球迷落场同球迷道一声，今日美斯真系落唔到场，脚受伤，咁球迷咪唔会失望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蔡先生你的意见啦，即係讲到呢就係、是、如果早啲可以讲返声话美斯落唔到场嘅话，大家就唔使呢怀抱住太大期望结果失望啦。咁就黎太喺电话旁边嘅，早晨啊黎太，你想讲咩？ 早晨啊，早晨啊小姐。係呀，咁你两个即係我根本就好少打电话嚟嘅，即係今次呢点解我会打电话嚟呢？因为呢我就觉得好唔抵囉，但嗰啲球迷呢好唔抵呀，即係你个美斯根本上我唔知道你搞乜鬼呀。嗱，你出到嚟咧，耷低個頭，咁直行就坐低啦。你正常咧就唔係咁，你知道咁多人咁中意你，你應該咧係唔係都要揮下手下，望下啲觀眾啊？你唔係喎，嚇，咁呢對嘢，咁即係人哋咁多錢啊，買咗飛啊嚟呢度，又有啲好遠嘅地方嚟呢度噶嘛？咁究竟搞乜鬼咧？真係要問佢哋，係好大問題嘅，真係。所以我真的好唔抵得咯，即系你又坐低，跟住咧影相咧就喺后边，哎呀，即系我好鬼激气咯，即系等嗰啲球迷咧，人哋几千蚊买张飞， 真係唔係要你咩，你真係唔舒服呢，應該呢就係話即係講返幾句說話，即係話係呀對唔住呀，呢啲路路真係唔係話要你乜嘢，你揮下手都唔揮手，係咪真係好大問題呢？所以我真係希望你哋香港電台呢，即係即係話俾即係負責嗰啲，即係呢啲負責人聽啦，政府嗰啲人啦，咩事呀，以後都唔好叫呢啲咁嘅人嚟呀，真係影響香港嗰、那個經濟啊，成啊，咁入俾人哋講衰曬，已經經濟唔好啦，係咪先？ 多謝曬黎太啊，黎太咧都係講到咧，尋日啊，就係國際曼雅物咧對香港隊嘅嗰場表演賽啊，佢就覺得即係好戥球迷啊，覺得係唔抵嘅，因為咧睇翻嘅話，即係啲人講睇翻嗰個場地嗰、那個。個票價啦，如果真係講山頂位嘅話咧，就即係都880蚊嘅。如果係即係球場兩側咧，最貴嗰啲飛咧，嗰、那個嘅那個公價咧，其實都係4880蚊嘅。咁佢就話好唔抵啊呢件事。咁你哋又點睇咧？仲有何生喺度喎，何生早晨， 早晨， 係請講，你有咩意見？ 系，我想 话 咧，其 实 咧，琴日咧， 李生嗰边，何生啊，你嗰个咧，收音机啊，嗰、那个回书比较大，可能要首先熄咗个收音机先啊，或者系啦，请再讲。 因为我想讲美斯呢件事咧，其实都系我哋香港近年城市其中一件嘅失误啦。咁但系其实之前啊，今日啱啱听阿田北辰议员就话搞赛车啦。 嗯。 咁其实我哋之前都曾经搞过赛车，但系又缩细咗条跑道。咁其實我想講嘅就係即係而家政府話講 KPI 啦，咁我唔知佢哋而家嘅評分係俾自己幾多分啦。咁我哋接連嘅城市都即係人哋深圳啊，咁最近請 C 朗，咁人哋都會有好多機制去應變嘅。咁我哋唔知我哋政府如果再搞啲城市落去，如果佢哋應變都係咁嘅時候咧，即係會唔會係有啲負面嘅宣傳咯？ 好啊，多谢晒何生。何生就话，如果我哋都继续接连系有失误嘅话，系负面宣传啊。仲有欧女士喺度，欧女士，请 讲。我系香港电台话。 系啊，请讲你咩意见？ 首先祝各位身体健康啊，龙年润润顺利。我咧就话俾政府听，因为咧我有两个计划。嗱，一个咧就签名会。請阿美斯簽名補救翻，即係佢啲人對佢嘅失望。另外咧，佢咧年初一花車遊行，就最好咧就佢或者坐頭第一搞開篷車，或者嬲尾壓尾，咁啊即係同啲人亮相下，咁啊啲人唔會失望咯。又多謝，希望政府同佢溝通到啦，同阿美斯嗰個負責人係咪？ 好， 我系呢 两个计划 啫，唔 该 你。 好，多谢晒欧女士。咁啊，欧女士咧都系关心到我寻日嘅呢场表演赛，咁佢就谂紧一啲嘅补救方案啦。如果有一啲嘅签名嘅活动，又或者咧年初一嘅时候咧，即系有花车巡游，有呢啲活动嗰阵时，就叫美斯咧可能参与，咁可唔可以即系挽救到大家嘅嗰个信心咧？头先田北辰都讲啊，如果以后咧即系签一啲嘅合约嗰阵时，有一啲逃生嘅条款咧，可能又有一啲反制嘅條款先得，譬如就係如果真係落唔到場嘅，係咪可以喺場內有啲乜嘢嘅活動咧？你哋有咩意見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香港队对国际迈阿密寻日嘅表演赛中，美斯未能上阵。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吴杰庄表示，主办方应该解释清楚后续安排，亦需要交代合约系咪定明美斯必须落场至少45分钟。被問到有乜準則釐定係咪要扣減贊助，吳傑莊話需要視乎合約條款，相信政府有法律專家審視相關條文。對於球隊主教練馬天奴賽後解釋，美斯未能出場係因為有肌肉炎症。教育大學健康與教育學系副系主任呂洪德話。感覺上有關解釋較大機會是借口，因為美斯不是急性受傷，但最終連著回球衣、落場傳波等基本表演性質的動作都沒有做，令人感覺做法很差。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在春节前夕发表致全美侨学界的新春贺词，向在美华侨华人、中国留学生、中资机构人员致以新春祝福。谢锋表示，过去一年好不平凡，中国在风雨洗礼中砥砺前行，疫情防控平稳转段，经济总体回升向好，积极主动扩大开放，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元首在三藩市成功会晤，达成二十几项成果共识，开辟了面向未来的三藩市愿景。谢锋又指，去年五月到美国工作后，他见到很多此志不渝的老朋友，亦结识了很多为中美关系鼓与呼的新朋友，从大家身上感受到中华儿女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盼和支持。他说龙代表吉祥、兴旺和力量，祝愿每一位龙的传人顺水安康，梦想成真。萨尔瓦多大选投票结束，外界预料争取连任的总统布克尔可以胜出。萨尔瓦多今届总统选举共有六名候选人，民调显示布克尔支持率超过70%，其余候选人支持率都低过10%。按當地相關法律規定，總統候選人獲得超過50%選票將直接當選，如沒有人獲得過半選票，兩名得票領先的候選人將進入第二輪角逐。布克爾2019年6月開始執政後，在打擊國內黑幫和販毒等問題上取得明顯成效，因此他的支持率基本維持在60%以上，外界估计他应该可以顺利当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沿岸有雾，早上天气稍凉，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年29显著转冷，除夕同年初一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2度左右。农历新年假期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76点，跌156点，成交金额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1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7992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5.2，跌4.2。友邦保险60.2，升4.5。阿里巴巴70.05，跌6.5。药明生物16.6，跌1.8。美团62.55，跌7毫。港交所227.4，跌6元。建设银行4.61，无升跌。比亚迪股份169.9，跌2.9。中国平安31.8，无升跌。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2，日元148.5，瑞士法郎0.868，加元1.348，人民幣7.196，英磅對美元1.261，歐元對美元1.078，澳元對美元0.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06。日經平均指數報36277點，升119點。港金报18,990元，系跌咗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7.11美元，卖出2037.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啊，屯鲤鱼门道回旋处近住高超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咁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油丽村，西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排到去民安队总部，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去到世界花园，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依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仲有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去翻渣华道嘅支路咧，都系挤塞噶。依家龙尾去到和富中心。新界区啦，首先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反方向出翻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噶，龙尾已经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套路港公路去九龙，左转上翻去大老山公路支路咧车多，依家龙尾去到科学园。咁另外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另外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都是车多的，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豪景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和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咁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九十五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2024年2月5日，美斯缺阵表演赛，政府极度失望，或扣减赞助。陈茂波预料龙年市况稳中向好，本港将聚焦创科带动经济。警方指有骗徒用人工智能开视像会议，骗款2亿元。以军周日密集轰炸加沙中部和南部多地，造成至少31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啊，仲有咧3个礼拜左右啊，2月28号咧就会系财爷咧公布佢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噶啦。咁大家有啲乜嘢嘅期望嘅咧？咁啊，见到咧系社协啊，之前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咧就系上个月咧就做咗一个嘅网上嘅问卷调查，就访问啲基层嘅市民嘅，睇下佢哋咧即系对于自己个生活嘅忧虑啦，同埋即系嚟紧啊財政預算案可能咧會有啲乜嘢嘅狀況咧？咁我哋咧就電話旁邊揾嚟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講下啦呢個調查。早晨，施麗珊。 係，早晨。 早晨啊！上個月做嘅呢個調查其實主要個目的係啲咩？有啲咩重要嘅發現啊？ 我係想睇下基層市民佢哋對於即係財政預算案嘅期望啊，有咩睇法啊？咁同埋佢哋嘅嗰個狀況咁樣咯，係啦， 咁啊，最主要大家個擔心啊，或者即係期望喺邊啊咁樣。 其實大家都睇到嘅財赤嘅，咁大家都會擔心啊，財赤有冇嚴峻啊咁樣。咁但係亦都睇到，其實政府都有成即係外匯基金個投資都有成6000多億嘅嗰個收益嘛。咁大家都覺得其實雖然係依家係 經濟個復常係未即係未完全搞得掂啦。咁所以大家覺得其實可唔可以喺嗰個又攞少少盈餘出嚟，可以繼續去發展個經濟啊，同埋亦都唔好去即係減啊民生啦、啊。因為其實好多居民依家就算係揾到工，但係都唔係個個揾到全職啦。咁有啲老細都話其實都唔係咁多生意，咁有啲都真係要翻兼職啊、散工啊咁樣嘅。咁、所以大家就期望即係尤其是依家物價好高啦，咁所以睇下可唔可以即係俾少啲，咁俾可能民生方面即係唔係講即係同埋以往不嬲都係派所有人㗎嘛。咁、我會可能真係俾一啲係集中一啲真係困難啲嘅基層啦，或者就算做生意嘅係比較困難啲嘅企業啦，去幫佢哋發展啦，同埋發展多啲嘅經濟產業啊，令到大家都係好咯。咁呢啲係啲居民嘅。 其實今次咧，即係訪問到啲受訪者咧，佢哋嘅嗰個收入情況又點咧？同往年去比較嘅時候，你又點睇咧？ 如果比起疫情期間最差嗰陣時係會好翻啲嘅，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咁好嘅，因為其實好多都收入係低於貧窮線之餘，仲要係遠低於添。咁如果你比起香港嘅一啲收入中位數咧，有啲係直頭低咗成七成。幾添啊！咁所以其實嗰個經濟狀況係比較差嘅，同埋甚至我哋亦啲居民其實都話佢哋有啲仲疫情期間借嘅債都未還得曬，咁仲有三成佢話佢哋仲要即係揾到錢嘅都要還債咁樣咯。咁、所以佢哋亦都話其實啲嘢真係貴得好緊要，即係唔知食咩好。咁所以好多時都係要慳住嚟食啊，或者甚至係去睇下邊度有啲免費食物啊，或者係啲免費飯啊，即係佢哋好多都會咁樣嘅狀況咯。 咁佢哋有冇話即係最擔心，如果即係譬如真係財赤嘅關係，可能有啲公共開支要削啦，咁佢哋最擔心係削邊一個範疇咧？ 佢哋基本擔心佢哋被削嗰個啦，因為政府已經一個啦係嗰個，即係其實佢係比如加費咪一個問題咯，比如醫療話要加費啦。咁另外，我哋佢哋都擔心，比如教育啊，或者係醫療啊、房屋啊呢啲，會唔會政府都會開刀咧？咁呢個都係佢哋會關心嘅咯。 嗯哼，即係可能佢係啱啱被削中嘅嗰一群嘅群，成個群體啦，係嘛？ 比如佢醫療咁，你加價，佢哋已經個個都好多時都有機會需要去睇醫生噶嘛。 即係講緊加價，應該就係上個月咧，司長啊陳茂波咧喺網誌講過，有啲公共服務嘅收費長期都冇調整嘅呢個問題啦。咁係咪最擔心都係喺醫療方面係加？ 醫療會係幾直接嘅，要加價。 有冇問下大家嗱？如果唔係加醫療，咁政府又覺得有啲公共服務需要加，有邊一啲方面可能又覺得佢接受到咧，可以加得到嘅咧，或者加幾多咧？ 啲居民咧，佢哋就覺得咧，如果係真係要慳住使個嗱，佢哋覺得開源咧，就應該諗下第一就係喺嗰個税項嗰方面啦，即係比如有啲人係賺錢賺得好緊要去做生意，即係嗰啲暴利税啦，講緊開徵嚇，咁、或者係啲博彩税啦，即係呢啲方面佢開徵啦嚇，咁、另外一啲就係比如物業空置税啊呢啲，佢哋會建議啦，咁另一個就係可能喺公務員架構嗰度會唔會係即係個能源，即係嗰個成本效益嗰度要去做檢討，嗰度係咪有啲減省啦嚇？咁呢個係佢哋覺得係可以諗嘅。反而民生方面，佢哋覺得依家真係減無可減啦，或者係你再加咧，佢哋都係負擔唔到嘅。譬如最近嘅垃圾徵費，雖然講緊一個月幾十蚊，但係佢哋都覺得係好難負擔。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即係佢哋會睇，即係睇到個居民其實嘅承受力係，佢哋搞唔掂啊！佢哋都未復常，咁你要想象，其實以前復常嘅時候，大家嗰個貧窮狀況都係差嘅，係咪？我哋睇翻嗰個疫情同前後嗰個貧富懸殊，其實係仲犀利咗嘅嚇。即係疫情前係講緊係第一等，即係最低同最高嘅差30%多，但係疫情後係講緊差50%多。嗰個貧富懸殊狀況係更加加深咗嘅。 我見到你都有啲短期同埋長期嘅一啲政策建議嘅紓困措施，咁短期嗰度咧就即係話向一啲生活喺貧窮線下邊同埋攞緊各項社會福利嘅基層人士派5000元嘅基層生活津貼，呢一個係一個乜嘢概念嚟嘅咧？從佢哋個基層同嗰個嘅調查有冇啲咩關係見到啊？ 他哋其實就覺得，如果可以派5000元，因為他哋覺得如果派全民就真係其實都即係拖子會大啦，同埋有啲人真係唔需要啦。咁但係基層依家真係仲係問到困難，咁可唔可以集中就派基層5000元，等佢哋可以渡過一啲難關啦，起碼幫補下佢哋交租啊、水電啊。因為佢話其實如果你派消費券，佢哋又用唔到喺水電交租，因為其實佢哋最需要做呢幾方面嘅嘢咯。咁我哋亦都真係有啲居民佢年紀大啲啦，佢哋又即係身體唔係幾好啦，咁就好容易就冇咗份工嘅，再搵份工嘅時候係好難嘅，咁跟住交租食飯都會有困難囉。 嗯哼，同埋嗰啲短期嘅失業同埋就業不足嘅援助金嗰啲又係點啦？ 我哋睇到其實依家嘅社會都仲係雖然話就業率係高咗好多，咁都有啲行業係的確有啲嗰啲公司係的確係話爭人啊嗰樣嘢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嘅公司係真係都係要放無薪假，或者係佢會俾少啲工去做啊，咁我哋覺得仲係有啲狀況，其實政府要諗，好似之前嘅失業金，但係可能係針對一啲真係比較窮啲嗰啲，咁長遠嚟講係咪有個保險嗰、那個失業保險嗰個機制咧？呢個要諗咯。 我見咧就係即都講到就話繼續有一個逆周期嘅財政措施嚟到去維持翻個各項嘅涉及民生嘅開支承擔，因為咧都即係都之前有見啊，譬如講到逆周期嘅呢啲財政措施咧，其實就係過去幾年啦，因為疫情使咗好多錢啦咁。你覺得其實大家對嗰個期望有幾高咧？真係實現到嘅話？ 我哋覺得其實佢要精準啲去輔助一啲企業啊，或者經濟發展啊，同埋一啲基層咯。因為過往其實疫情係使咗好多錢啊，亦都使咗一啲好唔需要使嘅錢啦、啊、嚇，即係俾佢補就業，全世界都可以申請嘅咁樣。所以咪嗰陣時俾人鬧到死咯，話嗰個行業咁賺錢，你都俾佢。咁所以我覺得係佢要精準啲咯，精準啲，譬如啲經濟發展啦、啊、企業啊，邊啲要扶啊。跟住民生嗰方面真係困苦嗰啲，你咪俾佢咯。咁我覺得呢啲係政府要去再去諗嘅，唔好再以往即係話邊度即係好似討好全世界咁樣，其實唔係啊嘛。咁我即係應花得花，應使得使，同埋如果你完全唔去投資落去咧，其實你係好難會有收益噶嘛。即係如果你淨係減，唔係一個好嘅呢個財政政策咯。 好啊，最後咧，大概一分鐘左右，可唔可以總括下你哋有啲長遠嘅政策建議噶嘛？ 我哋覺得其實長遠嚟講，我哋都係要即係喺個經濟發展同埋產業發展嗰方面，政府要精準啲去投資落去嘅。咁同埋有啲税佢項佢都要去諗嘅嚇，暴利税又好，博彩税啊，或者係一啲物業空置税啊，即或者甚至利得税啊，咁其實都要諗一諗點樣去開徵一啲新嘅税項，唔會影響到民生，亦都唔會影響到真係。嗰、那個經濟狀況嘅，咁亦都去增加個税收嘅嚇。咁另一方面，我哋覺得喺嗰個民生方面，無論教育啊、醫療啊、房屋嗰方面啊，即係其實政府都安老啊幾方面都要去諗點樣去做得好啲，因為其實做得好啲咧，其實以後嘅社會成本咪少啲嘅嚇。即係等啲居民發展得好，咁同埋尤其就業嗰方面，我哋覺得其實可以投資多啲喺培訓啊，甚至佢哋輔助佢哋去考牌啊，去。令到他們融入個社會的就業需要，我們覺得還有勞動力、啊、包括了即比較多些的託兒、啊、弱兒、弱嬰、啊、各方面的即服務，是令到勞動力是可以延續下去、啊、或者增加，這個都很重要。 好啊，多謝曬施麗珊。施麗珊就是社區組織協會的副主任，休息一陣先。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浮生六记是清朝人沈复在嘉庆十三年写的自传体散文集。沈复字三八，号梅日，生于江苏苏州。他少年时期曾经赴父亲之命，在安徽的即溪、江苏的青浦、扬州等地做幕僚。这段经历对他影响很大，他从此就不想做官，想以经商或者卖字画为生，但是未能够摆脱生活的贫困。浮生六记插图本的原文是根据开明书店的民国为本，并且参考林语堂的英译本重新点教。由尹黎文言和白话都通畅， 文不独树一次的张佳伟将原来的文言翻译成白话，既有文言亦都有白话，共冶一炉，俾阅读文言文有困难的读者仍然可以一窥此书的精髓。 这本书以作者夫妇的生活为主线，叙述了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以及旅游各地的所见所闻。《浮生六记》讲的是六篇，现在仅余四卷。而《浮生》二字是出自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源序》之中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可。李白这篇短文描述他和朱伟堂弟在桃花源聚会赋诗共聚天伦，而沈复以浮生二字来命名自己的著作，亦都可以看出他想要描写些什么。这本书和李白的短文一样，都以天伦之乐为主题，差别在于李白写兄弟之情，而《浮生六记》是侧重夫妻之情。 全书描述了作者和妻子陈云情投意合，想要过一种布衣蔬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由于传统礼教的压迫和贫困生活的煎熬，结果理想破灭。全书文字清新直率，没有雕琢的痕迹，情节就是夫妇情深，至死不渝。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浮生六记》插图本，作者沈复，译者张佳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千禧年代的时间，今天都跟大家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讲到昨天的、香港队对这个国际迈阿密的这一场的表演赛究竟个状况是怎样，都听了不少听众的意见，讲到他们究竟期不期待，或者有没有失望的情况的，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呢？我们听埋电话旁边的雷小姐。早晨，雷小姐。 是你好啊，张小姐。我就觉得呢，今次一定要追究。我觉得根本就是行骗呢，如果你觉得你有伤嘅，一你可以延期嚟或者唔好嚟。你唔可以嚟到之后然后就话你系有伤嘅。我觉得今次要追究要去赔钱啦。因为点解呢，唔系或者今次唔简单。如果你香港你諗住以后你都要搞一啲好大型嘅节目啊，或者又搞啲乜乜缤纷啊嘅嘢嘅时候呢，你要等其他国家有个警惕啊。即知道嚟到呢唔可以话咁样，我求其我话边个嚟你都做啲乜嘢，咁嚟到行行企企食下饭，你哋个招待下佢，咁佢就觉得骨咁样。我想就不可以咯，呢啲千几万不是小钱噶喎。 但因为呢，其实雷小姐呢个都分返开两样嘢啦。千几万呢，千六万就係、是、千五万就係、是、政府呢个 M 品牌嘅一个配对嘅资助啦。有一百万呢就係讲緊个场地嘅资助啦。咁但係实际但 係 实际签合约系个主办方 Tatler 同即係呢个嘅国际迈阿密喎。咁其实嗰个最好方面呢， 咁你都建议埋嗰啲主办方啦。咁你其实可能你地有啲嘅嘢，例如你话赛车或者地你话打拳或者你咩活动都好啦，你都有个主办方㗎。咁你等你嗰啲主办方，你做事嘅人你就清楚啲啦，唔可以咁含糊啦。咁唔可以次次嚟到都失望，咁第次人出嚟啊香港搞话，哎呀唔使嚟啦，次次都系即系好渣嘅搞得咁样样。咁你对香港声誉都唔好啦。 好啊，多谢晒雷小姐嘅意见啊。雷小姐就觉得咧，今次应该要有个警惕性嘅作用啊，就以防咧以后再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出现噶。电话旁边咧仲有梁先生喺度噶，早上梁生。 你好，張小姐，我好快講啦。其實一點合約簽咗就冇得傾嘅。包括簽合約嘅時候咧，必須要做一樣嘢，如果美斯出唔到場嘅，就應該取消噶啦。唔要咩嘅？如果而家搞成咁咧，唯一就揾啲律師睇睇呢啲合約有冇地方可以做到嘢。如果得告嘅就告佢咯，告佢違反合約條款咯。如果冇得告都冇辦法嘅。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緊要，因為好明顯啲以一般邏輯嚟講咧。呢、这個係明顯係行騙嚟嘅啦。 我頭先咧同阿田北辰傾嘅時候咧，即係佢都有個憂慮，話就算喺逃生條款度加啲反制嘅措施，佢都話啊，將來會唔會政府都憂心，就係如果加咗啲咁嘅反制措施，可能呢啲大嘅團體，呢啲知名嘅團體，佢就未必嚟，又會令到 呢啲我唔同意咧，佢斬腳趾避沙蟲啊！如果你咁做嘅話，即係明俾人呃，你都俾人呃嘅啦，明知佢呃你嘅有機會，你都俾佢呃啊！不可以咁样噶嘛！作为一个负责任嘅政府，我觉得呢单嘢咧就应该系要 睇翻啲合約條款，一告就告兩邊，告主辦方同埋告嗰、那個賣一萬。 好， 一定系告佢，告佢睇下冇得告，而家告冇告，冇得告嘅唯一吸取个教训。 好啊， 咁解啦。 好啊，好，多谢晒梁生啊，梁生都系讲到寻日嗰场友谊赛啊，仲有咧就系冯小姐喺电话旁边嘅，早晨，冯小姐。 诶、哎，系啊，赞成啊，赞成头先嗰位先生讲嘅嘢，同埋咧阿田北辰嗰样咧，我好少赞同，佢今次讲嘅嘢我系赞成，真系，因为我觉得搞到香港好乱龙咯， 好乱龙啊，觉得系点样？ 即系嗰啲，我觉得嗰啲即系事后嗰啲官员咧，好似个个都唔系好态度强硬啦，个个其实都想。叫做人哋闹机会系闹两句咧，执执薄算数咁样，我觉得真系唔得咯。 嗯，你觉得应该要点样追究啊？咁样 要点样追究？咁啊，梗系赔钱啦。咁你嚟到嘛？咁你嚟做咩先得噶？咁你嚟又唔落场，又唔胜，又话你唔舒服。咁唔舒服就我唔知你个唔舒服系嚟到香港先唔舒服啦，定系你喺边度已经唔舒服咯？咁如果你喺外地已经唔舒服，咁你可以申请话唔嚟住得唔得啊？咁样咯。 嗯，你觉得系咪即系政府用 M 蚊牌佢哋嗰个嘅嗰、那个资助嗰度要收翻，系咪咁嘅意思啊？你赔钱嘅意思？ 梗系要收翻啦。点解要咁样资助法呢？ 好啊，好啊，多谢晒啊，冯小姐嘅意见啊，仲有啊，伍生喺度啊，早晨，伍生， 系早晨，我觉得有个问题咧，就是、政府好多 scheme 咧，即系施咗一啲人咧，其实佢冇考虑嗰个 party 咧，如果呢啲计划系失败嘅话咧，佢要唔要破产？即系要唔要有啲咩好严重后果要执笠咁样嘅？即系其实真系好多 scheme 都系咁。好啦，譬如呢个 M 品牌，你而家赚咗，你知道咧，其实人哋球星可能或者歌星都好啦，吓、啊、啲议员话咩叫佢哋嚟？其实香港只是一个佢好小的市场嘛。咁如果佢细弱或即係佢毁弱嘅话，对佢嚟讲个损失系乜嘢？我一定要问呢个问题。即係如果政府唔落场嘅话，冇事唔会怪政府嘅。你私人搞咁冇办法啦、即係如果你行骗咁告你啦。但如果你政府落场呢，你一定要諗呢个问题。就係话如果佢会唔会跳草裙舞玩返我转头呢？因为佢嚟讲，佢损失可能好细，香港嘅损失就好大，即系甚至如果你引起球迷暴动咧，咁啊更加大件事啦。所以咧喺以后搞呢个 scheme 咧，一定要你个，如果你政府要俾钱咧，一定要问下呢个 partner， 佢会唔会执笠嘅呢件事？佢要唔要有人要坐监、要破产、要自杀嘅？如果系嘅，你政府咪落场咯。如果唔系嘅话，唔好再搞啦。 即系你觉得喺嗰个监察嘅机制上面，就唔净止系回水，唔净止系赔钱，唔或者系 cut 个资助啦，直情咧就应该要有一啲嘅刑事成分喺入边咁嘅意思啊？ 你最紧要大家你同我合作，你输呢件事失败嘅话，你输啲乜嘢？其实关键就唔系话条文嘅条款啊，即系唔系呢啲系佢做生意啊嘛，大佬。如果你会输晒嘅。咁、你就点样呢你都会諗掂呢件事嘛、就係咁简单嘛。我点知你求生乜嘢其他事 啫。咁你后果同埋啲罰則要增加先得啦。多谢晒伍生。今日节目时间都到啦。拜拜。 每日紧贴本地及全球体坛大小事。港台体坛1-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有上个月出战 PSA 挑战杯被封王嘅壁球新鲜人黄子谦。 港台体坛1-3，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钟志光、洪松任，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认识人大政协， 今集认识人大政协有全国政协委员陈卓熙分享点样协助内地改善教育政策，令学生受惠。 对于学生嗰个压力嘅减负啦，国家系花咗好大力气。我自己亲自有参与咧，就系可以讲上一届2018年，有啲学校咧，佢喺假期里边系实行无功课假期。 认识人大政协，逢星期一晚上6:35，港台电视31。